释不到为何你令这人入了神。我只清楚我愿和你愿一生才相分。我多么高兴面前你是爱人是友人，你眼睛使我热和爱来得真来得深。情愿像选中我选中你多惊喜，我只需拥抱你感觉你便有天地，全人类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你，这般使我痴情和肯定一生全属你。 痴情和肯定一生全